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石嫣，80后，分享收获农场主人，人大博士，清华博士后，2016全球青年领袖，全国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他的人生理想是居于田而识美，耕于田而为善，思于田而求真。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石嫣。石嫣在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师从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读博士的时候，有机会到美国的一个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实习劳作了半年。这半年的经历让他下决心扎根土地。回国后，他把在美国学到的农场运作模式搬到了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博士毕业以后，他又创办了自己的农场。 但是我总感觉至少在你刚开始创业的那会儿，5年前，其实在中国的传统，尤其是城市文化的传统观念当中，对于农民，对于农村还是有一点点的歧视的。 对，现在也还有， 现在也有也仍然有。 对、 就是、你会在意这个事情吗？会有人把你当成一个农妇或者是怎么样，你会因此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吗？ 我倒觉得这反而是我们工作的价值 啊， 就是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像比如说去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因为毕竟可能以前是这个博士、然后现在是这个农场主，或者说叫农民、新农人等等这些不同的称号吧。反正我觉得大家在写我的名字的时候，不是特别愿意把我的这个职业放在前面。一般都会说这个实验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什么的。 对吧，大家还是习惯性的把博士放在前面。 对对对， 觉得对你是一种保护。 但是其他的职业的人，比如说某某可能是主持人、他这个就是一个职业、但是为什么说你写实验就不能写一个农民或者说农场主，然后后边再写其他的、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价值吧，就是希望你未来有更多的人能认可这个职业，能认可这个身份。 5年了，有改变吗？你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挺有改变的、因为虽然说现在有很多人说我现在确实没法做农业，但是我的理想是退 休 之后租一块地。 那叫归隐田园。那个还不是一个概念。其实大家都有对土地对田园的渴望，内心深处，但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在你最好的年华去做这个事情，和你退休以后一样天年来做这个事情，那有天壤之别，那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是， 对。 不过这10年吧，我也看到的就是包括政策的一些改变。像最早的时候，我有印象，比如说一些政府的部门去我们农场，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娱乐吧， 觉得你们搞着玩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但是你看今年的，就是中央的1号文件就开始把这个就是农业的转型，就是怎么能从原来追求量到追求质这个方向进一步转型。还有包括我看到其中有一点也很关键，就是如何支持返乡青年，就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样的一些 基础吧，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从事农业。 嗯，其实现在回头看看，你当时是真的是踩在点上的，不论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政策计划，还是说大家心目当中对于绿色食品的这种渴求，其实你在做小毛驴也好，包括在做你现在自己的这个农场也好，他那个时间节点踩的都还蛮准的。 是比大家做就是 要早一些是吧， 早十年。 那你自己的这个农场五年前自己创办的这个顺利吗？一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嗯， 当时我们为什么叫把这个农场的名字叫分享收获嘛？ 嗯， 因为我们想，我们过去可能是自己在做这个搞生产， 嗯， 但是呢没有多少农民愿意来跟着我们来干，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新的这个农场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能纳入到原来的传统的农户，所以最初我们就找到了就是通州区的一个农民，他有大概是40亩地，由他带领一部分就是村里的农民，然后我们这个团队里可能更多的是负责生产的这个管理技术，然后还有就是包括会员的服务这个部分。 等于你用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劳动力，然后用你们的理念和管理， 对对， 这样的一个结合方式， 对， 然后让当地的农民也受益，你们也有成就，消费者最后也能受益，属于三方受益的这么一个组合。 对，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农户他形成这个模式可以成功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来加入嘛。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初设想的模式，所以就把它叫分享收获，就是我们既有传统的农民，又有新农人，然后又有这个消费者， 嗯， 这三方都在这个里边可以受益。 嗯， 但是在最初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北京的农民，他们很少愿意再去种蔬菜，因为它是高强度劳动力的。 嗯， 每天你都需要去地里管。就是我们这个合作的农户叫郎叔郎婶嘛，他们刚一开始干就觉得这个事儿挺累。虽然说过去他们干的是也种蔬菜，但是和我们这个就是生态农业的这个不适用农药化肥这个劳动力投入比起来还是大很多。嗯，比如说你要你的这个牛粪你要堆肥，你要一车一车的去拉， 嗯， 像化肥你可能一撒就完了，然后像农药你可能一喷这个草地里都没有草了，然后我们这样的你得用小的工具得去 除草， 要更密切的去观察这个植物的变化。 嗯， 我们跟郎叔合作的第一年的马上要收获，一个负责生产的同事他跟我说诶，我看这个郎叔的这个茄子的叶片好像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去问郎叔，确实用了农药。这个时候应该对我们团队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嗯，怎么办？ 我们当时就想了两个方法嘛，一个是把现有的茄子全部摘掉扔掉，或者是卖掉，卖给传统的市场。 嗯， 然后另外一个那就是把所有的茄子秧全部拔掉，因为你这个整个这个茄子它这个 都污染了， 生产的过程都用了药嘛，那它就不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就还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就是把差不多半亩多地刚刚结果的茄子就全部都拉秧了，也给我们这个合作农户告诉了他我们的一个底线是什么。同时呢我们还跟这个郎叔说，就是负责我们生产的这个新农人他这个月的工资扣一半，所以也会让郎叔觉得因为他的这个做法 连累了别人。 对，连累了别人， 以后就要慎重了。 对，也是从那次开始，然后我们跟这个农户他的合作就相对流畅了很多。嗯， 但现在这个模式五年了，和你当初设想的理想化的状态有多少重合度了？ 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第一年后来除了这个茄子的事件之外，也遇到多多少少其他方面的管理啊、价格上等等一些协商。后来冬天的时候就是它供不上了，那个12年冬天是一个30年一遇的寒冬，然后我们预计的这些大棚能产出来的菜结果没有产出来。 嗯， 所以当时的会员就是只能隔一周赔一次，也迫使我们吧，当时我们下决心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在顺义找到了一个已经有的26个大棚的一个农场，至少就是冬天的蔬菜的生产是可以有保障的了。 但是成本也增加了很多啊。 对，成本肯定是比以前增加了，但是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成为会员嘛， 嗯， 也就基本上可以把成本覆盖。 哪有那么多的农民去种这些地呢？ 我们一方面还是有本村的一些农民来生产， 嗯， 就是当然这些农民基本上是65岁左右的老农民，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在吸引年轻人来做生产，很多的年轻人也愿意来。现在我们在地里就是管理我们生产的有几个年轻人都很不错。 效益如何呢？ 就基本上我们每一年从开始就是能接近持平 啊， 然后从大概14年15年开始农场就有一定的利润，包括我和我爱人我们都是在这个农场里也是拿工资。 就是用一句比较俗的衡量标准，就是说这个事情能够承担你们有尊严的生活吗？ 对， 可以的，是吗？ 可能跟我当时博士毕业选择当一个老师的收入差不多。 石烟80后分享收获农场主人，人大博士，清华博士后，2016全球青年领袖，全国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他的人生理想是居于田而识美，耕于田而为善，思于田而求真。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石烟。 所以你现在已经很适应或者说很享受这种生活方式了吗？每天和土地和蔬菜打交道， 我觉得它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 嗯， 很自然的一个部分。 我听说你的婚礼都是在农场举办的。 对。 你们家先生也是跟你同行吗？ 对，我先生是我同学，他原来本科学的是工程管理， 嗯， 后来他读了一本书，就是关于农业方面的一本书，他就也是比较理想化吧，然后就报考了我们人民大学这个农发学院， 嗯， 农村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然后就跟你成同学了， 然后我们俩因为不同的原因吧，反正都申请去了原来我们那个基地去做那个农场。我毕业了，我们俩就一起在做自己的这个新的农场。 嗯，听起来还是挺浪漫的。 我们两个还是有像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嗯，所以才能够大家都安心把家安在那个农场里头。 对对对， 每天是跟土地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 日子。如果两个人有一个人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嗯，就很难再做这个事业，也很难。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就是你要是管理一个农场，你的农场主不在农场， 嗯，你住城里然后每天开车去上班，那不是那概念哈。 对，这个农场是很难管理好的，因为农业管理它特别需要你在现场的这种管理。 嗯， 就是为什么有好多有一些农场可能他在做的过程中他投资也很大，但是因为你农场主只是在外边指挥，有一些决策在现场无法做。比如说农民，他可能地里的农民他可能跟你说，诶，今天这个虫害真的是太严重了，必须要用农药。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在现场，你没有办法直接去判断它到底有多严重。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正做好一个农场的话，就是农场主一定是要生活和这个事业都要在这个农场， 本身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这样一个事业，你就没办法飘在半空中去把它做好。必须得脚踏实地。 是。 描述一下你的生活，每天是什么样的？ 每天我们两个就是差不多7点多吧， 嗯， 7点多去农场，就会把各个地块，就地里，比如说这块地现在产出怎么样，然后不同的地块它的一个生长情况，比如说西红柿什么时候要采收，大概第一批能配上多少会员，这个是一部分，就是农场的生产的管理。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会员希望能带着孩子呀，然后来农场 感受一下， 感受， 嗯， 然后甚至是更深度的学习。周末就基本上就忙于这个， 那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对，做农业基本上闲的时候很少， 嗯， 随时其实都有活。 嗯，有没有考虑过今后啊，比如说生个孩子？ 今年就准备。 这样的话有了孩子以后会不会有焦虑，比如说要让他有更好的教育，那你在农场那种远离城市不方便，会不会因为孩子以后放弃农场，放弃农业生活，然后回到城里？想过这些事儿吗？ 当然想过了。 很现实的问题。 嗯，因为很多人会问。 嗯 嗯，但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从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教育经历来看，或者说成长经历来看，我们还是比较认同吧，就是教育最重要的还是家庭的教育。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与其说一定去相信学校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应该说更多的还是他个人的这个家庭给予他的一些影响吧，就从父母给他的影响我觉得是更重要的。还有我们能带给他什么样的视野，因为学校其实我们两个上的学校都是很，应该说在国内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是我们的同学里也有很多并不能找到自己的那个找到北，就是我们说在人生之中有很多人其实是找不到北的，尽管可能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好的职业，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在这个职业里获得成就感，或者说你不一定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我们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和事业是自信的，这一点也是我们希望传递给他的。 其实你对教育还是蛮有情怀的哈。2017年你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在1000所学校能够建这样的有机农业的课堂，能够教他们这个农业方面的知识。你其实这些年一直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学校里头，而且你其实有很多的社会活动交流啊，什么演讲啊，我都觉得你忙不过来那么多的事情。我看你的那个社会身份真的是特别多哈，全球青年领袖。 我是16年的，就是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他们在中国选的，当年是13个人吧，年龄段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一定的这个行业里做出影响的，就是我更多的认为他们可以认同我们所从事的这个选择，或者说从事的这个事业，这一点是就我比较高兴的。因为过去可能大家觉得，哎，你看经济论坛都选的是一些 CEO 啊，或者是好像都是很高大上的那个大公司的领导者，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更多元的价值观。也许你是一个农场主，你也可以做出更多的引领，你的这个影响可以让更多其他的人受益，这样的一个就是也是对我们所从事这个事业的一个认可吧。 所以你还是挺满意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 对，我觉得挺好的。 这是你想要的人生吗？ 是我挺确信的。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去哈佛上一个课，也是我们这个就是青年领袖的一个，他可以每年提供一些机会去学习，然后我收获还挺大的。因为他这个课上就是老师让我们从开始第一天就到最后都贯穿了一个东西吧，就是找到你人生的真北，就它叫 True North， 就怎么找到你的那个 True North， 然后就通过一些课程还有一些同学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在找到北的这个路程中我觉得还是一直比较坚定的，也可能有一些挑战，但是你想达到的那个目标嘛，所以这些挑战它肯定就是你路上难免遇到的一些问题，没有特别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过不去的关。 他们都怎么评价你啊？你身边的人，你的小伙伴们？ 我们团队都管我叫掌柜的因为原来叫石博士就觉得好像很远嘛，然后他们 不接地气 我又因为我跟他们在农场里这种工作就是比如说包括中午我们农场有食堂，大家会在一起吃饭，所以又不是像是特别像是领导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也觉得我还是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威信，就是大家对我也挺信任的。我们这个团队包括了工作也有一部分生活嘛，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是像朋友一样，因为大家就是跟我当时走过来的路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说我们团队的年轻人想要从事农业，他们可能还没我当时是因为读书的时候就做农业，所以那个时候我家里不太知道我是要想或者说选择这个作为事业的，但是我三年在博士期间就是当时做那个农场，后来三年之后不是已经有一定的成型了吗，然后我们当时农场举办一些活动啊或者会议，我也把我爸妈叫过来让他们来听，就是影响他们能认可我这个事业嘛。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 比如说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是有的可能是大专或者是中专毕业，有的可能研究生毕业，但是他想选择这个职业，其实也许某种程度上挑战比我当时还大。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年轻人家里本来以前就是农村的，父母都会说这句话，就是我们花钱把你送到 好不容易你跳出农门你又回来了。 对，甚至是还有刚来我们这儿工作，父母就 来抓走的 有。所以我也想就是也像他们的导师一样吧，就是能给他们在很多时候一些支持。确实我们农场后来也有一些返乡青年还是做得很好的，有一个小伙他叫唐亮，然后在我们这边工作了2年，然后现在回到四川老家，在经营自己的家庭农场， 就把你们这个模式就等于带回到各地去。 对对，然后他父母和原来他的弟弟和弟妹都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房子以前是一个土坯房，他觉得就是如果他即使在外边再挣更多的钱，他的家庭已经就是要破裂了。所以那个时候他选择返乡，返乡之后这个也有3年了吧，他选择种这个有机的生姜，这样我们也可以帮他卖一些给我们的会员，在他前期创业的时候支持他，然后现在他父母都回来了，然后弟弟弟妹也在跟他一起在经营他们的家庭农场，50多亩还挺好的。 这个时候你就特别有成就感。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 影响力，所谓的影响力就是这些东西。它也能给人带来很大的成就感。我觉得自己干这些事情做这么多年，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最后看到收获了，不光是自己这儿不错，收获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还能影响到很多小伙伴。 对，对，而且比如说我们农场吧，就看我那个在的那个办公室，经常有很多人给我寄各种的吃的，就是他们比如说开农场的或者什么的，做农业生产的人都很热情，而且有的时候去其他地方开会，然后一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些做农业的大家都愿意聚，就我们这个也算是一个农业的社群，大家还是挺有凝聚力的。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石岩有很多头衔，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2016全球青年领袖，全国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中国社区支持农业联盟创始人，国家发改委全国健康家庭联盟健康传播大使等等等等。他经常参与全国乃至全球性的交流活动，这让他显得很高大上。但我最佩服他的地方是，他不仅拥有国际视野，站得高看得远，还能立足脚下，实实在在地扎根大地。好了，听众朋友，石岩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